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醉酒驾车被惩罚，传言纷纷欲打岔，诸多借口又如何？现实当前也作罢。列位看官，说起这个酒文化呀，估计大部分人脑海里头的第一反应呢，主要还是那些个名句名篇，什么李白斗酒诗百篇呐、啊，什么酒不醉人人自醉啊啊！要是真细细谈论起来呀，估计三天三夜都说不完。不过呢，今儿咱们要聊的这个呀，跟文学它没多大关系，它是一个真真切切的跟饮酒有关的故事。 哎，这王立总，王立总啊，王立总啊，快点快点快点，来吹吹一下，吹一下，不让你吹，不让你吸，知道吗？不是吸，是吹。你给我装是吧？你给我装什么？你给我装什么？吹！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当！坏了， 怎么了？ 把他给我逮起来。 怎么了？ 他酒精严重超标。 多严重啊？ 吹炸了， 热的快炸了。 热的快炸了像话吗？热的快炸了像话吗？买空调啊。对啊， 告诉你多少遍， 开空调吧。你什么都不懂。 他啊，喝多了， 买买 喝多了，赶马车去，给我逮起 来，买 买，走走走走走走， 真是。哎呀，怎么这查这一个就没人了呢？这是 就是阿福，阿福，阿福， 哎， 你这你才多大点儿孩子，你怎么这么猛啊你？ 我怎么猛了？ 啊，你不知道你是刚刚晋升那个小捕快，你稍微稍微的， 我是捕快，我是 太猛，现在干活 我刚晋升是不是？那我也是捕快，哎，嗯嗯，我这严于律己，宽于治人，哎，不是， 说法 我是严于理，宽于治，严， 都严嘛， 都严，知道吗？我是这， 我瞧着您就。 一个罪犯都不能放过，知道吗？ 那倒是，倒是，但是你这经验呢，你还是上前，你明白吗？ 经验上前， 你看看， 你告诉 来来，下面这马车，你管，你管， 哎、 你管， 哎、你听，我告诉你，哎，听见声了吗？ 这马喝多了， 马没喝，这声都不对。你听，你听见马，你听这马，一轻一重，一轻一重，知道吗？ 瘸马， 瘸马是说明这马 啊，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还是瘸马？ 为什么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赶马车的人 喝多了， 对。 哎呦， 你信不信吧？ 你这个经验，你跟我比呀、啊？你去吧，你去吧。 来啊，站住！嗯嗯，接受一下喝酒检测。 好嘞， 来来吹，不是吸是吹。 我是吹呢， 吹啊！你听，你听，都报警了，这一切知道吗？ 哪儿报警呢？ 你看这数字，你看数字，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差一点都炸了，知道吗？来呀、啊！ 带走。 走。 带走。 小伙子，行啊。哎，我这头回和你搭班，说怎么着，你能隔空就能听出来那驾车人喝的是什么酒？ 当然了， 你得了吧，你得了吧。 那有什么不能的？ 咱明天当班，咱继续，咱一块搭伙，行吗？ 来。 哟呵，今儿早啊？ 早。 嗯，今天怎么着？ 接着查呀。 接着查，来， 大显身手啊！ 啊，你瞧这大街上空空如也，我看你怎么个大显身手法。 别着急呀，你。也是，今儿没人呢，今儿是吧？ 是啊，您逮人忒多点了。好家伙，咱这个本来从最开始的拥堵指数到9.0，您抓完之后成1.0了，你都给抓进去了。 那我这多管用啊！我一个人就治理了那个， 又不规律。 昨天那是， 今儿这是，那就是您的节奏数的不一样。 不是，昨天是， 今儿是， 是 哦， 昨天是，今天是。昨天是，今天是， 你要是这样的话，听众可就都走了，你知道吧？ 是， 快去吧，去！ 来着，站住，站住！说你呢，站住！你看这马都不乐意了，站住！来，接受一下喝酒检测，吹， 我是吹的。 哎，你看看，喝酒了吧？你中午不是你晚上喝的是茅台，对不对？ 没有， 那喝的是 什么都没喝。 哎，他不上套，你发现没有？ 哎，什么都没喝， 他是不傻啊。 把他给我逮走，这明显的喝了酒了，还跟我这装。逮走。姓名： 陈小二。 年龄： 你看不出来吗？ 男的是吧？ 对。 年龄您？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警察局后厨27号楼305。 我问你这个了啊？我问你在哪儿上班？ 我这 你是干什么的？ 我待业。 您看看 啊？ 您看看，待业青年还出门还喝酒？ 待业青年怎么？ 不对，待业青年哪来的马车呀？说到底是干嘛的？ 不是，我没干嘛呀。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你告诉我先到哪儿 啊？你是不是代驾？ 城东王员外家的马夫。 对， 我是代驾，我是这城东王员外家的马夫。 王员外家的马夫 啊？ 那你干嘛来了？ 我代驾呀。 代驾上哪儿啊？ 我就去。 你知道你的代驾是什么？ 我代驾就是没接着人啊。 不是，你干嘛去？ 我说我去这个翠华楼啊，接着喝的烂醉如泥的王员外。 接你。 什么叫接你呀？半路 接活 都不接你，你给我拦住了。 嗯，我告诉你，你这回看来是栽在我手里了。 不是 啊， 我不接着你拦我干嘛？ 废话，你喝多了，我不拦你，我拦谁啊？ 我没喝呀。 你怎么没喝呀？ 我没喝酒， 那这喝酒显示仪怎么显示你喝酒了？ 你吹的那是？ 谁吹的呀？ 你就是那什么传说中。这个闻香识女人， 闻香识女人 像 吗？ 就是听马闻酒人，就听见马声， 别配合了，你这 听见马声就能知道喝什么酒的高人、是吧？ 你还真认识我？ 对呀、你说说您过去案例，我听听，可喜欢了。 我跟你说，那会儿啊，我查酒驾知道我都有经验了。 什么经验？您说说。 你说吧，你得记录在案，知道吗？ 哎、 大的数据库， 不错。 你逮着一喝酒之后，你问你叫啥的呀？你说你喝的什么酒啊？他、一说，我喝的是西凤。 哎， 你这酒，哎，记下来，这味儿是 西凤 的， 哎， 是吧？ 不错。 你喝这问这什么味儿？他告诉你这是茅台。 哎， 我告诉你，就是二锅头不好判断。 怎么呢？ 因为这酒太刺。 你看， 你知道这酒啊，跟这个衡水老白干什么的，这味儿都差不多，你知道吗？ 哎、 只能是靠这个他自己说来判断。但是我也不是100%的行。 您 知道 这，您这话我太佩服您了。 哎， 你这厉害。对不对啊、没问题啊。 啊， 这那这您猜猜我，猜猜我，我今儿喝多少酒，喝的是谁家的酒？ 我猜你呀、这酒啊，你喝的呀，你喝的是古井贡。 你看看 是不是古井贡？ 不错。 哎，你这一问就聊天呢，咱俩这。 对， 我跟你聊呢。 不是看你厉害吗？ 你看什么厉害呀你？看什么厉害呀？说你喝醉酒的事儿了，喝醉酒怎么驾马车的事儿呢？ 这不怪我，这喝酒了我自己控制不了，我这是喝这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要不然我爹就当年不给我取这名儿。 你到底叫什么名啊？ 陈酒。 哎，陈酒啊！ 啊， 嘿，我跟你说，你告诉你，你也别找理由了，你也别跟我废话，你也别跟我唠家常，别跟我聊天了，给我去衙门。 哎呀，要说驾车不喝酒是喝酒不能驾车呀，这已经算常识了嘛。所以说犯错的都甭找借口啊，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该怎么受罚怎么受罚。那么至于接下来的生活嘛，也许好也许坏，谁又知道呢？ 张老板。 嚯，这不是曾大姐吗？ 哎呦，那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还行吧，你看我们这个酒庄的生意，反正这都是刚需啊，刚需，一般人都得喝两杯，是吧？尤其是你这女中的豪杰呀、啊，好家伙，到我们这酒庄里边可是成单成单的往家里头买酒啊。 对呀、 啊， 今儿 太照顾我们了。 哎，有没有什么啊？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不错的啊？年份也 不错的酒。有啊，你是黄酒、白酒啊，是色酒啊，是葡萄酒、啊。 我这个人呢，喜欢喝那种酱香型的。 酱香型的 啊，对， 你瞧了吗？ 酱香型的，然后有点岁数的。啊，这种酒不错。我说的是酒啊，不是人。 哦 啊，您别会错了意。 没有没有 啊， 我这么年轻，你放心，会错意也是对我有好处。 嗯那有啊 ，我还是那，您不是还是永远都是那一套吗？ 哎、但是我特别佩服你。 为什么？ 你说你这个人吧，年轻的时候，哎呦，我可瞧见过啊，恨不得天天晚上就不喝酒就睡不着觉。 真是爱酒的。 可是这个啊，这个。这个说不怎么喝了就不怎么喝了，特别的厉害。因为我觉得那种上瘾的人啊，要 戒瘾难着呢，是吧？ 对，尤其是像您就是干这行的，太难了。 您是知不道啊，我这个步入中年之后啊，这个身体原因呢、我就不能够呀。天天那么喝了，你说以前像您说，您也知道，哈，没事儿，长久我没事得尝二斤，你说那受不了？ 是啊， 现如今不成了，这个肠胃不行了，哎呀， 哦、 这不嘛，为了和我自己一辈子都热爱的美酒相伴，我这才开了这么一家酒庄，就叫弘扬酒文化，这不弘扬着。我们这酒庄还真就出名了，你说 是啊？我觉得还之所以能出名啊，还是因为你们家的酒好，而且您在这个酒的鉴别上啊，还真的是有一套。行了，我不打搅您生意了啊！ 别，您好容易有这样的， 您别，您把那酒啊，我还家里还有客人等着呢。您把那酒那个，待会儿让伙计直接送我家去就 行。 行 了， 好吧， 好， 我也相信您，肯定那酒没问题。 您放心吧，两坛子啊。 哎，好嘞， 好嘞，十八年陈，一会儿见啊。 啊，一会儿 再见，再见。 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气儿不可走啊！喝了咱的酒，哎，张老板， 哟呵，陈酒又来了 啊！ 瞧你就是喝了吧， 还没呢。 大早晨的，你是不是着急点儿？您瞧瞧，这怎么意思？打酒来是怎么着呀？ 嗨，这不有事儿吗？ 有事 儿，手里这么拿着酒呢。 别着急，别着急，我这也有事儿，我这有两坛子酒啊，这年份当时。也是茬老点儿，我就忘了。你说他是18年的还是17年的？我这闻了半天了。说实话，我现在呀都有点闻晕了，我闻不出来。要不然你给我看看得了吧？ 不，我也不明白 啊。 你看我这还两坛子呢。 你这两坛酒是什么意思？ 我这瞅不准这杏花村呢，还是女儿红啊？ 嗨，你来，我闻。哎呦，这还我也就刚才就这两坛子酒闹的，我闻不太清楚现在。怎么意思？你这个酒是怎么意思？这是啊， 这不知道了吧？ 啊， 这是这个杏花村的师傅啊，跳槽到女儿红了。 哦， 哎，之后酿了这么一坛子酒， 那谁闻清了啊？你这， 所以他不明白嘛？ 你还真别说，这味道可真好啊！ 所以咱不如给他起个名， 叫做 杏花红或者女儿村。 哎呦，杏花红女儿村听着太 村是次点儿， 是， 贵卖不出去了 啊。 啊， 你别说这酒好啊，介乎于两者之间。你看看这个，既有它的醇厚，又有它的这种浪漫的劲儿。你看，哎呀，今儿就怎么着？除了让我闻闻这酒，要不然再照顾照顾我们生意。 怎么卖你啊？啊？ 不是，您来酒庄有卖酒的买酒，你怎么卖？ 我这拿的呢， 就这两坛。 对呀， 你要卖给我 啊？ 哎，我不是。咱们哥们儿可时间长了， 这可第一批 啊！不是你真你忍心吗你？你就卖给我，这属于糟哎，不是糟心， 是什么什么？ 就是你卖给我，你自己舍得吗？你那么爱酒， 那我拿这么成，我是不舍得。你都说在这儿了， 真别说，我能对这酒好，我能给他卖出一高价，我找一个能够认识他的、识得他的美味的人给他卖了。 你怎么 绝不是糟践？ 再闻闻， 我再闻闻。 拿， 哎呀， 拿好了可别掉了，知道吧？哎， 这酒可真是好，哎呀。哎呀！ 咔嚓！ 哎呦呦呦， 什么人这么大胆？呀呀呀，呆！哎，怎么又是你呀、啊？你个陈九， 不，这位是，这不是捕快？ 你们那捕快吗？ 阿福吗？ 干嘛来了？ 哎呀，估计这会儿啊，要有人感叹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了。哎，不过还好，生活不止眼前的这些个悲伤，还有未来的一种希望，那就是峰回路转，叫否极泰来。 这怎么办？ 这位官爷，您这是？ 我刚才正在巡街，我就听你这咔嚓一响，怎么回事啊？ 不，这不在地上呢吗？看吧， 把酒给人摔了。 他摔的， 谁摔的？ 他摔的。 你摔的？ 我不是我摔的，他我当时正闻着酒，我们俩正那什么呢？啊，就是今天早晨，他拿两坛子，本最开始啊，就是这个，你要不你听我娓娓道来吧？ 你说， 就是16年前我该 等会儿 刚临， 16年前的事儿 啊， 听不了。 那要不然我就是刚才吧， 刚才 早晨， 快点， 他拿两坛子酒，本来我闻两坛子酒，他又拿了两坛子酒，说我那两坛子酒我闻不出来17年18年，他又拿两坛子酒让我闻到底是这个杏花村还是女儿红，我又闻不出来，但是那酒可真的好，真的好，他要卖给我之后我就闻，闻完之后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我就怎么就啪嚓，您就来了， 明白吧？ 你明白了吧？ 酒菜了。是吧、 啊、就咔嚓一声您就来了， 就把韭菜了 啊， 赔钱吧。 不是他那个不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这个杏花村的老板呢跳槽去了女儿红去了、 嗯、 所以酿出了这么一批酒，他这个世上是第一批没有定数啊，我没法赔呀、啊、到底多少钱您说，你说我当时那您明白了吗？咔嚓一声您就来了， 我听，反正我就听见咔嚓一声， 对吧？ 就得怨他。 咔嚓一声，怎么能怨我呢？ 对呀、啊， 他你让我 咔嚓了， 我 不得找你。 咔嚓，那不是我干的事儿。你让我，你抱着酒坛子，我要闻，我还没等来得及手碰着酒坛，他可就掉地上了。 我可给你了啊！我跟你说， 你不对，你看看，他要是给我，他得摔在我这边， 是， 这、嗯、不摔在你那边了？ 不，这不能算呀、 啊。那得怎么能算呢？ 那不这怎么我不白摔了吗？ 你不白摔呀？你不白摔呀？你不闻着味儿了吗？我也闻着。再来说，你是卖我酒的，你说我怎么能轻易动你东西？你是要给我，还真没拿着，这不就掉了吗？打你手掉，你怨不着我呀。而且来说，这一坛子酒，我可准备是要付钱的呀。我是一个爱酒之人，我看到这么好的酒洒在地上，你让我的心情我难受啊！我 都插不上 话。不怪你，看看我怎么办？就是他摔的， 不是怎么就到我摔的了又？ 哦，你摔的酒。哦，你摔的酒，你得赔人家呀！ 不是这啊，我说我酒我还赔他。 对呀、啊， 不是你，问题是你我们这店面这人现在弄得乱七八糟，我这从来没失手过这么个事儿。我卖酒掌柜老摔酒，这还像话了？我这名誉也不成啊！ 不是我 这声誉都有问题了。 我什么？ 我这名誉问题啊！ 啊，我这太倒霉了。我一开始我找一马夫啊，是因为醉驾。没接着袁万爷，第二天被辞工了。好不容易说戒酒吧，打算把这家传的好酒给卖了，钱还没谈妥呢，你说这弄这么一事儿，哎，你说这可怎么办？你这怨我爸妈非给我取这么一名，还什么大师算命、天赋异禀、靠吃酒光宗耀祖，都是假的，叫陈酒啊，这还不是叫摔酒呢？ 你没看那个外卖小哥，那当年8岁的时候有算命给算他。长大之后黄袍加身，顿顿与大鱼大肉为伴，说得多准呢、啊、你得从另一个角度讲。 你不能这么，我这算被酒害了一辈子呀。 哎呀，那不是、 哎、 那 怎么办呢？你 那官爷您看他在我们酒庄里把酒催了、嗯、你说这事儿他得怎么追究啊？他得呀， 我问问你啊，这个张老板啊， 哎， 怎么追究他的责任，你有想法没有啊？ 不是，他不是那他那个，哎呀，你说他这个又说了自己的来历，确实人家是拿酒来卖我这儿的。我刚才着急啊，就是这么一坛子好酒碎地上，实在是太可惜了。而且来说呢，在酒庄里头，你说一个卖酒的老板，他把自己的酒砸地上，别人看着也可笑。我没准备去怎么去追究人家的责任。 哦， 啊 啊， 你说什么？ 怎么了？ 你没准备追究责任？ 对啊。 没准备追究责任，你刚才你嚎了半天，你嚷嚷半天，你干嘛呢你？ 不 天塌地陷了。 不，那不是刚才我没意识到这小兄弟他是我的知己吗？你明白？你这我们都是爱酒之人呢，因酒生爱，因酒生恨吗？ 不是，你跟我说明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就这样，他这个最开始啊，陈九他卖我酒的时候呢，他跟我谈呢、啊、他对自己身世的这种描述啊，让我就觉得他就叫天选之人。 什么叫天选之人啊、哎、 就是自己能弘扬酒文化的和我同道中人呢、啊、我年轻的时候呢是天天得长酒就长出二斤去，后来我就为了爱酒，我身体又没有那么好了，我才开了这么一家酒庄，你明白了吗？所以说今天我着急，着急更重要的我是想要向陈九发出邀请，你别的地儿甭去了，你不工作刚被辞了吗？你这样、 啊、 你就来我酒庄工作，你看怎么样？ 不是对我这满意吗？ 你问谁呢？ 问您呢。 我满意啊，你是爱酒之人，你很懂酒啊。 太好了 啊， 咱跪下吧。 你跪， 咱俩跪下。 为干什么呀？ 拜个把子。 咱就这要 省你反悔了。 哎，那我拜把子不能再反悔吧？ 拜个， 真拜吗？ 他让拜的，拜的。 我跪呀干嘛呀？你这孩子，我这不是要给你工作，你还让我 有事儿啊？这酒别糟践了，咱闻闻它，把这味儿记住了。 哎，你说这对， 对不对、啊？ 咱再出来之后，就哪个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这好好好，来，闻闻。 哎呀，又跪玻璃碴子上了。哎呀，哎呦， 你拿的是瓦片的罐儿、哎，你跪玻璃碴子， 跪瓦片碴子上了。 哎呀， 哎呀，闻闻吧。 啊，这酒可真是好。 好啊。 啊。你说他怎么能酿？你说这个两个方子要是早在一块儿，是不是早酿出这么样的好酒？ 你说这就是我的主意，真是闻不出来，头一回能闻出这么一个酒。 这是啊，这到底它是类似于哪一个类型的呢？你说它是清香、酱香还是什么？这可太难。 这说不好，它是女儿红还是杏花村呢？ 对呀、啊！ 这到底是什么呢？ 什么酒？哎呦！ 二位 啊！ 您二位不都是常年喝酒的酒迷吗？ 啊， 是啊， 这酒闻不出来啊， 闻不出来啊， 闻不出来。我告诉你，我也给你们解决解决、 啊， 我也跪下吧。 哎， 我给你闻闻，就这，大哥， 咱又拜是怎么着？ 就这酒都闻不出来啊？ 这是 告诉你们这个、 啊、 叫 十三路易的， 哎， 啊，洋酒啊。哎呀，怪不得老祖宗教育我们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纵观今儿这故事啊，哎，要没有一开始那酒驾被查，说不定这会儿咱们这位与酒如此有缘的主人公，这会儿还浑浑噩噩的给人驾车，糊里糊涂的为此谋生呢。所以说，甭管生活给了咱们什么样的磨难，只要站直了别趴下，那成功啊，哈哈，也就离此不远了。正所谓勉为其难不自知，得心应手会反思，失败所谓成功母，三思后行是本质。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幸福中国一起走》，李健作词，阮凯作曲，张也演唱。 星星跟着月亮走，葵花跟着太阳走，我们跟着新时代，幸福美好一起走。彩虹跟着风雨走，白云跟着蓝天走，人心跟着红。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因为有你》，张和平作词，舒楠作曲，袁娅维演唱。 为什么总能感受生命旋律？

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